从5月6号起，全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信息采集系统开放，采集时间持续至5月31号。市教委提醒，开放时间内都可以进行信息采集，家长不必过于焦虑，可以错峰的登录系统。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的先后顺序无关。市教委表示，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均需按区教委划定的学校服务的参加学龄人口信息的采集，本市非户籍的适龄儿童需在五证审核通过的区进行采集，超龄的孩子可以到所在区教委进行审核后由区教委代为注册。另外，本市有关部门建立了与公安部门人口信息查询系统联网验证的审核程序，如果在验证环节发现是虚假信息，该条信息则无效，将影响孩子的正常入学。2018年国防教育及征兵宣传进校园主题活动6号在北京理工大学开展。目前本市已经出台了一整套在全国具有示范导向作用的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大学生入伍比率屡创新高。去年大学生士兵比例达到了 82.7%， 大批的高素质青年成为部队的新鲜血液。接下来本市各区征兵办都将与辖区内各高校单位进行合作，开展征兵政策的宣传主题活动。京津冀协同推进民族教育工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6号签署，三地将建立京津冀民族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未来通过学校联盟、结对帮扶、交流合作和资源共享等多种形式，京津冀在体制机制创新、课程教学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等方面将展开合作，通过整合三地优质教育资源，构建共享共赢的统筹模式，实现民族教育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今年全市政协将帮助青少年学生开展以观摩政协提议、模拟提案、模拟协商为主要形式的模拟政协的社会实践活动。政协委员指导模拟政协实践活动将纳入市政协委员的履职统计。预计今年将举办八次活动，包括组织学生观摩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议政性的常委会议，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立法协商专家论证会等。市政协还将积极地支持以中学和高校为重点设立的模拟政协社会实践基地，推动有条件的中学和高等院校成立模拟政协社团。人民教育出版社近日发布了第三代数字教材，与传统的纸质教材相比，第三代数字教材嵌入了音频、视频、动画等多媒体形态的内容，还能满足学生、教师、家长和数字教材之间的人机或人人多项的交互，形成多维度的反馈和评价统计的数据。学生还可以在数字教材上做批注、写笔记、上传个人的资源，形成个性化的学习记录和轨迹。目前第三代教学数字教材已经在北京、广东和河南等地落地。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活动首都市民音乐厅已经开通了网上预约领票的功能。从5月4号起，该活动今年首场演出就通过网上预约迎来了700名观众。在首都图书馆，北京交响乐团为市民带来了90分钟的精彩音乐会。这样的演出今年还将有15场。下一场音乐会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安排在6月1号。市民可以提前一周登录文娱朝阳的微信公众号预约演出门票。好的，另外还有两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5月12号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金、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现场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的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报名。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7500，400-600-7500。 另外，教育面对面还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的中考改革趋势网络直播的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的地址呢，请您及时的拨打我们这个预约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进行预约咨询。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呢，分别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大家介绍贯通培养相关的政策咨询。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进行提问。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贯通培养项目的政策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家有问题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提出您的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首先邀请出的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院长特别助理刘笑。刘校长您好。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自于北京十一学校，现任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院长特别助理。 欢迎您刘校长。好， 谢谢。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李一涵。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另外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杜刚。杜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同学大家好。 好，欢迎大家这段时间赶快提问哈，有什么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负责人将会第一时间解答大家的疑问。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贯通培养项目，那么咱们三所学校都是进行的是其中的一项哈，叫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贯通培养。那么其实贯通培养这个项目，就是相比于我们通过参加中考直接进入普通的这种高中，对于同学来说又是一种新的一个方式哈，也是一种人生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么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共性问题哈。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我们如果孩子哈想要报考咱们这个贯通项目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报考条件呢？李主任。 好，我来说一下。实际上这个贯通项目啊，就是我们这个高端的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凡是符合2018年中考升学资格的北京市正式户籍的考生，中考成绩在430分以上，都可以报考， 也是含430分哈。 对， 好，这个是一个报考的一个门槛哈。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考这个项目？同时，如果这些孩子报考我们这个贯通培养项目，有什么样的优势呢？这方面，请杜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这个两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贯通项目比较适合这些，对专业对以后的学习的内容有长远规划的一些孩子，比如说他对计算机方面或者对这个 这个其他方面他非常有这个兴趣，所以这些呢可以提前定位，让这些考生早点进入专业的学习。 嗯，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优势呢就可能让家长和孩子呢减去了在面临高考时这些负担和困惑。 嗯， 所以可以提早让学生进行专业学习。 嗯，所以说嗯 这些孩子比较有特比较适合这些孩子。 咱们可以家长帮着孩子定位一下哈，看您孩子适不适合报考咱们这个贯通培养的项目。好，另外说到这个填报哈，还有一个志愿填报的提示，这方面我们请关主任为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好的，刚才实际上杜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贯通培养这个项目就适合这种提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规划的这种考生。 嗯， 那么实际上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我也要提醒就是考生和家长，先要把贯通培养招生的专业了解一下，因为它每一个专业就代表着你今后可能要从事的行业。 嗯， 所以不能盲目的填报，要先把这些专业做一个详细的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知道这个中考志愿它是属于平行志愿，那么他们填报这个贯通志愿，每个人是可以填报八个志愿，每个志愿里可以选择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一类专业。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学校，那么就是只有一类专业，就是01高端贯通这种专业。 嗯， 那么填报的时候，因为它是平行志愿，所以填报的时候，不要就是纠结于是不是我只有报第一个专业，报你们学校才能被录取。填报的时候要按照你自己想要报考的这个意愿顺序来填报志愿。 嗯， 那么他录取的时候是按照你的分数从高分到低分这样录取，录到这一个考生的话，他会把你所有的志愿全部检索一遍，那么你符合哪个志愿的成绩要求就会给你投档。这样， 那么进校之后是再分专业是这样吗？ 是这样，北京市它有一个统一的算是说法吧，就是贯通培养的学生录取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我们这种就全部都是一个专业，叫高端贯通。那么原则上它是在三年级之后，然后学生就进校之后三年级之后开始再分专业，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只要选择01然后高端贯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这个项目就可以。 对，就是只要你选择，你先要选择这个学校里有你想要选择的专业，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学校的高端贯通项目就可以了。 那它是在哪一个批次呢？ 是在提前批次，也就是说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高端贯通和普通的统招是同时填报的。 嗯， 但是在录取的时候第一批次录取的是这个高端贯通的项目，然后才录取统招的，然后还有其他的。 嗯，那咱们具体的填报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填报志愿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时间。 嗯， 但是应该是在中考结束成绩出来之后填报，应该是在按照往年的惯例应该是在7月7号左右那一周，然后填报志愿。 嗯，好，那么这是咱们一般关注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当然每一所学校还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一所一所的为大家进行介绍哈。那么首先我们将走进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公办高等院校，隶属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主管部门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学院成立于1985年，2009年成为北京市级示范高职建设院校，2011年成为国家骨干校建设院校，2014年被教育部、财政部评为优秀骨干高职院校，2016年成为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院校，同时经北京市教委、市民政局和市人力社保局批准，成立北京市养老人才教育培训学院，承担全市养老人才的培养和培训业务。2017年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好，接下来我们走进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邀请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院长特别助理刘笑。刘校长您好。 你好。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主任李一涵。李主任您好。 你好。 嗯，欢迎二位。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一个总体的招生情况哈。咱们今年学校的高端贯通培养项目有哪几个方面，然后面向北京进行一个招生，那么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好的，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高端贯通项目呢，今年有五个专业方向，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智能楼与信息技术。这个五个专业呢，今年总计划是360人。 嗯，好，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刚才关主任也说了是不分专业的哈， 对， 进校的时候再进行选择。 对，嗯，进校两年以后，一般在专业教育阶段之前。 嗯，好，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今年总体的一个招生计划。那么另外我们这个培养模式，因为我们每一届的家长都是新的嘛，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模式大概分为几个阶段，分别每个阶段对接哪些院校呢？ 嗯。我们学院的贯通培养呢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基础文化教育阶段、专业教育阶段和本科教育阶段。基础文化教育阶段我们对接的是北京十一学校，专业教育阶段由我们学院自己承担，这两个阶段一共需要5年时间。 嗯， 后面对接的是三所本科院校，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也就是说，根据不同专业进入不同的本科院校再读2年，共7年时间。 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比如说选择了一个专业哈，那么如果进入本科的时候我们可以转专业吗？还是说我之前报了哪个专业本科阶段就必须得攻读哪个专业呢？ 因为我们报专业的时候只是一个01， 嗯， 只是01高端贯通，具体的专业方向在专业教育开始之前才分。 嗯，好， 所以呢学生有至少2年的时间可以考虑， 可以准备一下哈， 可以考虑。对， 嗯，好，刚才说了一共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基础文化教育阶段，还有专业教育以及咱们本科教育阶段。那么接下来咱们分门别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个阶段的人才培养特色哈。这方面我们有请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院长特别助理刘笑，刘校长给我们进行相关的介绍。而且刘校长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是今年北京十一学校特别派出的老师为大家进行这个贯通培养项目的一个指导哈，特别指派到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哈。刘校长您好。 你好。 嗯， 确实是2016年十一学校联手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共同开展咱们北京贯通培养项目。那么对于贯通培养项目，我们认为贯指的是一致的教育理念，它是尊重学生的选择，释放孩子们的天性，让学生在校园里自由的呼吸。那对于通的理解，我们认为是连通的学习时空，课程的贯通，基础文化教育阶段开设与大学相关的课程体验，而且在我们的贯通培养项目不再为人为所打断孩子们的学习节奏，不再受制于传统应试的藩篱，优质的高中课程，一流的职业院校，重点的本科高校，包括未来理想的工作岗位，首度实现大融合，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做最适合的成长路径。 嗯，咱们这个学校也是成功的嫁接北京十一学校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特色哈。那么如果选择贯通培养项目的学生进入咱们的学校，可以享受哪些十一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呢？ 嗯，北京十一学校呢是一所北京示范高中校，是综合改革试验学校，它荣获了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其实它获奖的原因之一就是十一学校构建适合每一位学生个性发展的可选择的课程体系。因此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培养项目与十一学校合作，嫁接了十一学校的管理机制、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 我们根据贯通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十一学校分层分类综合和特区的课程体系上，不仅仅保持了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了课程的适切性，使课程的设置更适合于贯通学生的个性及未来发展的需求。我们希望用课程去唤醒和挖掘每一个贯通学子的潜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最终培养出一批在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实现北京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 嗯，好，刚才我们还介绍了很多这个课程方面一些特色哈，其实在北京十一学校每一个学生都会有一张自己的课表，那么同时其实在咱们学校，咱们这个每个学生应该也可以拥有一份自己的课表，而且咱们学校实行的是这种走班的走班制度哈，所以说课程方面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那么一会儿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们邀请刘校长下一时间段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课程方面的一些特色哈。那么另外还有两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呢将在西城区的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的高考公益讲座。那么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和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如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指导。场地座位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拨打这个预约电话进行报名，电话是400-600-7500，您记好是400-600-7500。对于高考的这个平行志愿，考生和家长都基本了解规则了，但是还有一些最担心的内容，就是主要是退档还有专业被调剂，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在5月12号的讲座上都会为您进行一个详尽的解答。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各区中考一模考试现在已经结束了，那么目前初三考生一方面需要根据一模的成绩进行一个科学的定位，明确的清晰的目标高校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此外呢就是要利用最后的这一点时间缩小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个成绩差距哈。那么教育面对面也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的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的直播地址请您及时的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咨询。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通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秦天儿。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的继续贯通培养项目的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院长特别助理刘校，刘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哈。刚才说到这个十一学校的这个嫁接哈，我用到一个嫁接这个词儿。为什么选择这个词儿呢？是因为我觉得咱们学校哈，虽然是引用了这样的一种十一模式，但是咱们还是带有自己的一些自身的特色哈。因为咱们毕竟是这个贯通培养课程，所以说咱们有自己自身的一些亮点。因为未来还是要进行一个专业这样的培训和一个专业生涯的规划哈，所以无论是在咱们基础还是专业以及本科衔接阶段，都要把这个职业教育给渗透进去哈。那么接下来请刘校长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课程体系究竟有哪些亮点呢？ 好，大家好，那刚才介绍了谈到十一学校的走班选课，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贯通培养项目与十一学校联手，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管理体系也完全引进了十一学校的管理体制，全面实行了走班选课。那么学校在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不同学生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通过选课形成了自己的课表。现在基础教学部已经有488名学生，也就是说有488张课表了。 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课表哈。 是这样。那么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课表到相应的及上课、阅览、实验、讨论、教研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学科教室进行上课，这样就形成了走班上课。通过走班呢，把选择性的课程体系落实到每一个学习过程，学生的课程的选择权就真正成为了现实。刚才提到嫁接这个词，确实是我们不是完全照搬十一学校的这种管理机制和课程体系，而是嫁接，是因为我们在十一学校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课程体系当中更深入了研究了贯通的课程的贯通性和各教育阶段课程内容的衔接性。那么我们也是在对国家课程和学校课程的进行了统整，然后开发出选择性的课程，减少了必修课，增加大量的选修课，在选修课当中更增加了与学生未来专业发展衔接的课程内容，同时也设计和开发了职业认知课程，希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更加科学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样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做好了，那么这样学生的未来就业就指出更加适合自己的自身的发展，形成了真正的一种贯通意义所在。比如我们的小学段是我们十一学校特有的一个学段安排，分为大学段、小学段和大学段，也就是大学段指的9周课之后，我们迎接2个星期的小学段，我们安排了社会实践的这种机会，让学生走进未来可能工作的这种企业与从事这个岗位的专家，包括一些学哥学姐面对面交流，了解工作的环境及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帮助学生未来自己可以选择合适的专业这种特征。比如说下周我们基础教学部就迎来了小学段，那么学生开始分5条路线进行社会实践及研学活动了。 好，其实在孩子基础文化教育阶段就已经渗透了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些内容哈，所以说如果进入到第3年的话，这样的话他会更好的 有一个清晰的一个专业的规划目标哈。那么目前咱们学校是2016年成为了这个试点院校，今年已经是2年的时间了哈。咱们学校在学习和生活，咱们学生的反馈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介绍说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学生接受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十一教育，确实如此。我们希望发现、唤醒和帮助是我们十一学校的理念。我们认为发现学生的潜能比发现学生的问题更加重要。那么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给每个学生装上自己成长的发动机。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贯通培养项目基础教学部，我们也正在试图寻找、努力寻找一种适合教育的新生态，帮助学生怎样在校园里发现自我，在老师的帮助下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自己。其实课程来说就是给不同学生设计的不同的跑道，因为本身课程的意思就是从拉丁语延伸出来的，它的名词意思是跑道，它的动词意思是奔跑。我们希望给孩子开设更多的课程，满足和尊重某一些特定孩子的需求和不一样的成长方式，让他在属于自己的跑道上奔跑。本周三5月9号我们就有一个课程的开放日。那么我们会呈现21节课程异彩纷呈，欢迎大家来我们学校做课程的体验，一起见证贯通学子的成长。 哎，太好了！这样的话，家长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不妨参加一下我们这个9号的校园开放日活动哈，能够更加具体的了解咱们学校的一些特色。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刘校长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这个是基础文化教育阶段的，那么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该进入这个专业的教育阶段了哈。我们接下来邀请出李主任给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介绍哈。其实咱们今年学院贯通培养一共招了5个专业，这5个专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哈，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呢？ 好的。作为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直属单位，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在2015年牵头组建了北京人力资源服务直角集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和社会保障专业呢，依托人力社保行业，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核心特色专业，也属于国家级骨干重点专业，就业优势十分明显。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专业呢，我得多说2句，它也是我们学校重点专业之一。根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9.2万。占户籍总人口的24.1%。所以呢，这个养老专业呢，人员缺口非常大。我们学校呢是北京市老年专业联盟牵头院校，是国内最早开设养老类专业的学校。2016年更是成为北京3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学院之一。我们学校呢从2009年就开设了这个养老专业。我们这个养老专业呢，是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专业，全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专业。我们专业定位呢，是面向首都北京，为高端养老机构培养高技能老年服务人才和中基层管理人才。这是我们这个养老专业。再有呢，我们的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呢，也属于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专业和国家级的重点建设专业，是全国唯一的致力于保障城市地下管线安全运行的专业。总之吧，这个5个专业各有特点，都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专业，广受考生的关注，深受社会的认可。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再说了。 您刚才介绍的重点介绍的这个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专业哈，它的这个人才缺口达到上千万，也就是说咱们学校学生如果要是报考这个专业，以后的就业方面也是这个途径非常好的，是吗？ 非常好。 好，这个是咱们今年这个5个专业哈。那么另外咱们与这个涉及到这个专业培养，就与咱们这个职业技能的培养已经联系到一块儿打通了哈。那么咱们学校在职业技能培养这一块儿为学生提供了哪些机会呢？ 职业技能培养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专业教育阶段，在贯通里边叫做这个我们的理念呢，在专业教育阶段呢，就是加强专业技能适切度，每一个学生都会拥有先进 技术装备真实体验。 嗯， 加强职业人生清晰度，每一个学生都会确立迭代更新式的生涯规划，这是我们一个理念。在职业技能培养方面呢，首先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专业，像前面介绍过的这些社会保障啊、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啊、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这些也都是教育部现代学徒制的试点专业。社保，其中社保专业呢被评为了教育部教改示范专业和北京市高职教育示范专业。人力资源安全技术，就是安全技术管理，城市管理监察，这个我说的是我们在高职里边的这个名称啊，被评为北京市高职教育示范专业。从最近几年的报考和招生录取情况来看呢，这些专业呢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学校拥有一批北京市教学名师、优秀教师和青年骨干教师，全院专兼职教师中具有一线生产实践经验的双师素质教师占到了94%。我们学校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探索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个体制机制，所有的专业都与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比如说像燃气集团、自来水集团这些企业进行这个校企合作的时候呢，我们是创立了企业冠名的班，比如说叫燃气班，实现了企业、学院、学生各方共赢。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国航、中国移动、建航、农航、热力集团、排水集团，甚至还有航天火箭研究院等等。当然了，还有各区的这个社保职介中心，这些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每年我们都有很多的学生，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到这些单位实习。不仅如此，这些单位呢还是我们学生的就业单位。 那么这些校企合作这样的一个模式覆盖到咱们学校的所有的专业哈。 所有的专业。对。 那么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般就业去向都是有哪些呢？ 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这个部分的就业单位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开设的就是贯通啊，贯通培养所开设的专业呢都是首都，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都是为这个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紧缺的这个人才需求量大的毕业生就业前景好的这些这个专业。我们这个学生呢进校以后在专业培养的同时呢都是辅之以全程的职业指导。通过入学教育啊职业指导必修课、专家就业指导讲座等等方式做好这个职业引导。近几年呢我们这个学校依托我们人力社保局的这个优势资源，形成了以就业为导向、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多证书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理念和职业能力培养模式。我们这个高职的这个这段的啊，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重点专业呢就业率达到了100%。我们相信未来呢，有了重点本科高校的助力，一定会有 N 个工作岗位任学生选。 哎，我特别好奇的是，如果说学生觉得，哎，我这个其实我在高职的时候毕业了，我就已经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了哈，因为咱们就业情况还不错。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上本科阶段，可以直接提前就业呢？ 可以选择 啊，但是如果要是不继续的话，那可能就放弃了这个贯通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了，是这样吗？ 对，是的。 好，那么这个是咱们专业教育阶段，那么后两年就到了咱们本科教育阶段了哈。那么咱们对接的本科高校是哪一所呢？ 我们本科阶段对接的高校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这些都是北京市很优秀的本科院校。 其实咱们在其实咱们在这个国际优秀院校方面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而且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咱们这个国际交流合作其实在这个咱们基础文化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渗透进去了哈。请李主任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 好的，在国际合作方面呢，我们学校呢与国外的多所大学呢都有这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可以推荐呢毕业的学生呢去深造。比如说像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贝克斯菲尔德分校、英国的华威大学、日本的东京福祉大学、京都情报大学、 还有泰国的、台湾的，一些非常知名的大学。 嗯， 目前呢，我们贯通的这个贯通培养的这些学生呢，已经有一些参与到了我们与澳大利亚 TAFE 的那个合作交流中。学生到昆士兰学院交流40天，也就是说我们在培养贯通项目的学生时呢，会有相关的设计，努力让我们的孩子通过走出去提升这个国际视野。 嗯，就是相当于咱们孩子入学之后在基础教育阶段哈，别的孩子可能还在学校里面学习文化课呢，但是咱们已经把这个社会上一些职业方面的一些信息，还有咱们出国交流方面的一些能力都已经提前给培养起来了。 是的。 嗯，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刘校长和李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哈，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隶属于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学院1982年建校，目前为北京市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学院设有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党校，承办首都政法宗旨网，不仅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的司法辅助人才、法官和检察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培训基地，也是首都司法干警培训基地。在办学过程中，学院坚持立足北京、服务政法、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更新教育理念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强化内涵、质量建设，突出立德民法、重能强技人才培养特色，在培养法律辅助、基层法律实务工作和中高层次安保等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建校36年来，学院已为政法行业和社会输送了近30000名合格毕业生。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您好。 哎，主持人好。 嗯，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年学校高端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专业以及今年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 是这样，我们今年高端贯通培养项目，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贯通一招生计划，一共是300人。 嗯， 这300人是全市招生，不分区县。 嗯， 这个跟往年是有一些区别的，以前是分区县的计划下达。 嗯， 我们今年招生的专业，实际上这个专业都叫高端贯通。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分成5个具体的专业，分别是法律事务专业，它的方向是知识产权方向。 嗯， 法律文秘专业，方向是法官助理。司法助理专业方向是检察官助理，国内安全保卫专业方向是涉外安全信息分析与管理，还有一个计算机类的叫司法信息安全专业，它的方向是网络安全与犯罪调查。 嗯，刚才您说了这个可能这个模式发生了一些改变哈，以往是按区，现在是按照市。 对，以前是北京市教委把这个计划都下达到各个区，比如说我这300个计划，每个区放几个，是北京市根据这个各个区的考生人数做测算，然后给我们下达计划。 嗯， 那么今年呢，就打破了这个分区的壁垒，就是这300个计划全市招生。这样其实对考生是有利的。 嗯，那么我们的分数也是按照全市从高到低来排吗？ 对，是，就只要430分以上的考生就都可以报考。 嗯，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变化哈。 嗯， 那么第二点，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培养模式哈。 啊， 咱们培养模式有几个阶段，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又是哪些呢？ 说到这个培养模式，实际上我还是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因为实际上我们从这个管理上和教学上，它这个分的阶段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从管理上，也就从学籍上，学生是分成3+2+2这么三段，也就是说他前3年在管理上，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所以他的学籍管理是属于这个算中职阶段的这个学籍管理，包括我们对学生的管理也是按照未成年人的这个方式来管理。 嗯， 那么中间这个2指的就是他进入这个高职阶段，那么学籍管理是按高职阶段管理。 嗯， 我们对他的这个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就按成年人来管理。 嗯， 最后那个2就指的是他进入本科阶段，那么他也就是学籍管理自然就是按照这个本科的这个学籍管理。 嗯， 这是在管理上他是这么分段的。 但实际上在教学上它分段是按照2+3+2，也就是前两年它是进行中学阶段基础课程的学习，然后中间三年是进行这个高等职业教育阶段的这个专业课程学习，最后两年是本科阶段的这个教育学习，所以分段是就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从我们学校来讲，我们关于这个人才培养啊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我们学校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基础部，就是来负责这些贯通培养学生前三年的这个教学和管理。那么前三年呢，我们对他们采取的这种管理模式叫做一日生活管理机制，也就是说学生在前三年是统一着装，包括他的这个请假制度还有出校门的制度都非常严格，我们是实行统一的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学生每天早晨要出早操，要有早读，然后到晚上要有晚自习，每个自然班都有一个固定的班主任，就负责他们各种生活啊学习各方面的事情。总体来说就是对于这部分学生，因为他们前三年属于18岁之前， 年龄还比较小， 对，管理就非常严格。然后那么等到他们升入到4年级之后，进入大专之后，那么就跟我们大专的学生进入到各个系里，就不再在基础部了，进入到各个系里就参照这个大专生的管理模式。是这样 啊。所以说很多家长担心的话，比如说咱们孩子住校这个安全问题， 对， 其实 是 完全不用担心 的。对，因为他这些学生前5年全部都是在我们学校，那么对于贯通培养的学生，我们在住宿上他们是有单独的楼层单独管理，然后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这个楼层是封闭的，就是不允许他来回跑这样。 好，那么这个是咱们一个培养的模式和特色哈。具体到咱们学校的一些课程，咱们有哪些亮点呢？ 关于课程，我们实际上采取的是这种就是基础性和职业性教学相结合的这个特点。刚才其实我讲到，那么从北京市来讲，贯通培养它一般是入学的时候不分专业，从第三年的时候开始分专业。我们学校实际上是做了新的尝试，我们是从学生一入学开始就给他分了专业。因为我们今年是18年是第三年招贯通培养的学生，那么我们实际上从第一年16年开始招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没有分专业，他的心一直定不下来。后来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尝试，就第一届的学生呢是在2年级的时候就给他们分了专业。后来发现分了专业之后，学生从学习状态各个方面好像就都沉淀下来了，好像是状态不错，所以从去年开始17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学生一入学，我们就给他做了分班，也就是按照你想上的这个专业分班。我们在教学上当然还是以高中阶段的课程为主，教学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分了专业之后，就是因为我们从2年级之后就开始给他逐步加入一定的专业课程，对他有一个专业上的引导。那么学生可能就会更容易的就是了解自己的专业，融入到自己的这个专业里，学习效果可能也更好一些。 那么刚才您介绍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再选择专业的。我们是在入学的时候， 入学之后，对，我们在学生报到的时候会让他自愿进行选择，就是可以先给他进行一个专业的划分。但是这时候划分不是说他后面就不能改变了，我们只是先根据他初步对于这个专业的认识进行一个专业的划分。这样就是他在学习上，比如他学习了1年或者2年，他觉得这个专业好像不太适合我，那么在后面进行正式的专业学习的阶段，他可以再进行调整， 还有一次选择机会哈。 对， 好，那这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大家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三所院校分别是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那么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

条消息是要提示给大家的。在5月12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呢将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年的高考公益讲座。高考志愿专家赵晶和高夏两位老师将重点围绕避免退档和专业被调剂等热点问题为大家进行指导咨询。场地座位有限，请大家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进行预约报名。另外，教育面对面还将在5月13号举办主题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的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了解网络直播地址，请您及时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关主任为我们详细的进行一个介绍哈。刚才关主任介绍到咱们是入学之后就开始分专业了哈，这是咱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哈，而且学生对于咱们这种形式还是 比较认可， 对，比较认可，蛮喜欢的哈。 嗯、 好，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咱们今年学生生活还有学习情况哈，在入学之后除了这个可以选择专业之外，还有什么亮点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些贯通培养的学生是和高职的学生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校园里，所以实际上对于这种大学校园的这个氛围，他们可以就是更好的享受到整体这个氛围。比如说像我们图书馆经常会举办一些讲座，就是给这个高职的学生邀请一些不同行业的专家来进行讲座，那么这些贯通培养的学生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参加，包括一些社团活动都是一起来参加。我觉得这样对于他们更快的就是融入到就后面更快的融入到这个大学阶段的生活都是有帮助的。 其实从这个学长学姐那里也能了解到很多的一些信息哈。 对对对。 好，刚才您介绍到咱们今年哈贯通培养专业招生的专业有五个哈，请关主任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吧。 好的，那我就分别简单的说一下吧，说说它的特点。 好， 首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律事务专业、法律文秘专业和司法助理专业，它实际上都是法律类的专业，就是我们合作的单位还有就是它侧重点不太一样。那么法律事务专业知识产权方向的话呢，是我们跟那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有就是一些比较大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合作，共同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学生以后就业的方向主要就是知识产权这个行业。那么您可能也了解，就是知识产权在咱们国家应该算是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吧。那么它的人才缺口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专业方面的人才需求很旺盛。那么我们的毕业生以后主要就是比如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工作。第二个专业是这个法律文秘专业，就是它的方向是法官助理。那么这个专业是我们和法院合作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高职的专业。它历史很久了，这个专业2000年就设立了。我们学校是北京市高法指定的书记员人才培养基地，也就是说高法目前各个法院系统70%左右的书记员都是从我们学校过去的，是我们学校培养的。那么我们就是继续利用这个优势，在贯通培养里也放了这个专业。那么学生毕业后也是主要是进入到法院系统担任书记员或者是法官助理这样的岗位。还有第三个专业叫司法助理专业，它的方向是检察官助理。这个从这个专业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我这个专业主要是和检察院系统合作。一样，就是学生毕业之后主要是进入到这个检察系统里工作。安全保卫这个专业，这个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因为北京市在高职院校里应该只有我们学校开设这个专业。那么目前这个专业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一些大的安保公司，跟首都机场，还有跟这个叫广汇精通教育科技公司，它其实主要是培养工程人员的这么一个专门的公司，主要是跟他们合作，来培养一些比较高端的安保人才，为首都机场培养一些安检，还有就是地面服务的专业人才，另外还有就是空乘空保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其实这个以后的就业去向也是蛮好的。 对对，非常好。最后一个专业叫司法信息安全专业。那么听名字知道它是一个计算机类的专业，但是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它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具有政法特色的计算机类专业。也就是学生在学习当中，除了计算机类的课程，关于这个计算机网络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课程也要学习一些，主要是做网络安全维护这方面的工作的。总的来说就是分成三大类吧，我们这些专业各有特色。 其实 谈到这个就业情况哈，这些专业里面关主任已经大致的给我们先列举出了几一些哈。其实咱们学校还开展这个多种类型的多专业的这种定向的订单模式的一个培养哈。那么这方面为同学带来哪些利好呢？ 是这样，刚才那个就片花里也介绍了我们学校它实际上我们是隶属于北京市委政法委的，所以我们就业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咱们政法这个行业的。我们和北京市的法院和检察院系统我们是有大的订单合作，也就是说不局限于某个专业，而是说这个系统和我们学校整个是有大订单。比如说北京市法院系统每年跟我们要大概200-300的书记员，检察院系统也是大概每年要200多人，这种是属于大的订单。那么就是学习法律类专业的同学，他以后就业就都可以选择这样的平台。 所以就业模式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哈。 对对对，而且就是从目前我们了解来讲，我们这个就业平台应该算是对学生来讲属于资源比较广，然后起点比较高的一个就业的平台。 好，那么这个是专业培养阶段哈。那么最后两年咱们对接的国内的院校是哪一所呢？ 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开始对接的院校只有一所，就是北方工业大学。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关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我们下一时间段呢将走进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4年，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骨干高职学院，北京市示范性高职院校，是国家35所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之一，是北京市职业院校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师培训基地所在单位，是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是全国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是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是北京市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示范校和高校示范性创业中心，荣获第5届黄炎培优秀学校奖，在63年的办学过程中，为我国培养了近8万名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职业能力的电子信息技术及综合类专门人才，为国家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我校40年、50年校庆题词，历届国家电子行业领导对我校的人才培养给予了充分肯定。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杜刚。杜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首先一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咱们总体的一个情况哈。今年咱们学院有哪些专业进行招生？另外咱们今年的一个总体的招生计划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今年呢有在贯通培养上有3个专业，还是按专业大类招生。3个专业分别为软件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大数据技术应用3个专业。招生人数呢在450人。 450人哈，比较多了哈。 对，比较大的一个计划。 那么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人才培养特色哈，咱们这个培养模式基本上咱们3所学校是一样的哈。然后咱们那不妨咱们就从先从基础教育文化阶段来谈起哈。咱们这个阶段是和咱们哪一所中学进行对接呢？ 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呢是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来进行对接。我们引进它的优质的高中教育资源，来辅助我们这个贯通培养的基础教育阶段。 咱们学校学生入学之后哈，可以享受到哪些优质的教育资源呢？ 我们一般呢有2部分，一部分是线上课程，就是清华附中的一些线上的一些基础课程。另外呢，我们也聘请这个清华附中的老师，因为我们和清华附中就一墙之隔。这样师生互相共享资源非常方便。也请这些主科的老师来进行任课。同时呢，我们由清华附中的这个各教研室的主任来开展对我们学校这种基础课的一些统一的教研。通过统一教研、统一教学方式模式来对 新生的技术教育阶段来进行这个上课。 您刚才谈到这个线上的一个课程哈，这是一种怎样的一个模式呢？ 因为清华附中也开发了很多这个线上的这些基础文化课，包括创新创业的课，还有一些这个基础素质的课。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开放账号，同学可以在课余时间，包括晚自习啊，包括课下，都可以到这上面浏览清华附中老师在线上的一个上课的一个全程的一个过程。 同时如果遇到不懂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请这些老师为我们进行一个提供指导哈。非常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哈，很方便的能够获取到咱们这些优秀的一些教育的一些视频哈。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这个课程设置方面，咱们学校有哪些独特的亮点呢？ 课程设置方面，因为我们这三个专业其实都是偏向计算机类的专业，所以我们在高这个基础文化课阶段也不是完全引进的是高中类的课程。我们还是针对我们学生未来以后发展的专业来筛选了一些适合这些专业的基础文化，比如我们强化这些数学、英语，还有这个人文创新能力的一些这个培养，所以在这四个方面我们可能也有一些侧重，并不是完全的高中的文化课。 好，接下来就涉及到这个人才培养特色了哈，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涉及到这个可能更偏向于数学理科这一方面哈。 对，我们在基础阶段，就刚才我提到这个四个特色，就是比较重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中的文化课的一个基础的底蕴，因为这个要学生要最终要上到本科阶段，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可能对于本科学习来说它相对来说是有困难， 还比较吃力。 但是对于计算机专业来说呢，它还比较注重逻辑推理能力，同时计算机咱们说的软件技术，包括信息安全、大数据，它都是需要英文能力相对比较好，因为我们在开发程序、开发代码、检测时候应该都是用英文来进行开发的，所以我们在英文阶段呢也引入外教，包括我们的口语训练，这个笔试的训练也做得比较强化。这时候都是为了学生在专业学习阶段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 这一个是基础哈，还有一个是咱们注重英语方面的一个培养。 英语方面的。 还有哪些特点呢？ 在这个就是刚才跟关主任说的一样啊，我们在这个基础教育阶段也开发了一些这个开放学生的国际视野。但是我们呢，区别其他，就是因为在这些孩子，基本在430以上，可能这些孩子呢相对有一些偏科。所以呢又并不是这个文化课非常好，所以英语方面呢我们也是在偏重它培养，但是呢大部分孩子英语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在基础这个教育阶段呢，我们在国际化培养方，我们基本上引学生去台湾、新加坡这些有汉语母语的这些国家，这样呢在国际研修或交流的时候呢，孩子呢既能有这个像新加坡它是多种语言，它英语也是很流通的一种语言，这样呢在教学研修的过程中，学生呢能够很快地适应当地的这种教学环境和文化。所以要比纯英语系的国家的这种研修，可能孩子的收获会更大一些。 这个到国外交流哈，你看咱们三所学校都在基础文化教育阶段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那么入学的这些学生哈，有多大比例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呢？ 就像关主任说的，参照教育文件呢，可能提供一定的比例出去进行出国的研修，我们大概呢是每个班呢2到3个人。那我们现在的2017年招生，我们大概有8个班，可能能组织10到15个人同学，比较优秀的，包括按照平时的这个课业成绩表现集中，以这些15个孩子组成一个这个研修团，到新加坡呀或者台湾的学校来进行这个互访或者研学。 好，那这个是咱们基础教育文化阶段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进入这个专业教育阶段哈。咱们今年贯通培养招生专业，有3个专业，刚才您也介绍了。请那个杜主任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些专业分别有哪些优势和特色。 其实我们这3个专业，大家如果了解计算机领域呢，可以非常明确的发现，这3个专业实际是计算机信息领域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括咱们第一个提到的软件技术，它实际是培养的是软件开发的工程师，就是编写软件。那信息安全与管理呢，我们在所有的编写软件以后，这个软件它要有数据维护的安全性，所以是放在第2个阶段。那近些年呢， 大数据和技术应用是我们今年新添加的150的招生计划。因为大数据的应用呢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对于大型数据库的管理并不是原来一个简单的数据安全的管理，就是要通过对数据的筛选和分析，能够使这些数据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应用，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在软信息化领域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成果。所以呢这三个专业实际就是一个计算机信源完整的一个闭合的产业链，所以在这个领域呢我们学校基本这三个专业可以涵盖主流的计算机领域的三大领域研究方向都涵盖进去了。 基本上一套系统学生都可以掌握了。 这样就是不同的孩子如果他适合搞开发，就可以去学习软件技术。但是有些孩子可能在逻辑思维差一点，但他可以适合搞动手能力强，比如说信息安全，我可以组网，我可以做硬件的开发，那可以走信息安全。那有些高端的孩子就可以进入到大数据，现在这个阿里巴巴的数据云或者咱们学习的 Hadoop 的这些技术都是比较前沿的，比较相对来说学习来说比较深入的一些技术，可能有些专业要涉及到研究生的研究领域，这是第三个，相对来说它有递进关系的。所以不同的层次的学生适合不同的专业，可以让他在以后就业方向找到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岗位。 那咱们入学之后哈，进行这个选择专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刚才说了，在这个两年的文化课基础上，并不是语文全纯语文外语。这些高中文化课，我们在这个两年的教育阶段呢，我们把三个专业的体验课程，包括我们会开设一些网络的攻防课、黑客的攻防课，包括大数据呢，我们到阿里巴巴云来参观这个大数据的应用。在两年之间呢，我们把三个专业的这个研究方向包括这些体验呢，我们都开放给所有学生。到学生第二年的时候，他会通过两年的这个学习和感受找到自己契合的一个专业，再做第二年时候来做一个最终的一个专业的选择。这点区别于可能政法职业学院和这个劳保职业学院。 而且咱们这个三个技术专业都是一条产业链里面的，所以说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很茫然，不知道我到底适合哪个领域哈。所以说有这样的一年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对，咱们可能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更能够摸清楚自己的方向哈。好，另外一条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年这个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这个专业哈，是咱们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哈。一共有150人的这样的一个招生计划，其实也是蛮多的了哈。咱们同学可以多多关注和留意一下哈。那么还有一条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今年京津冀信息安全产教融合联盟成立了。那么这个咱们学校也是作为这个其中的一员加入到了这个联盟里面哈。那么咱们对于贯通培养的学生来说哈，他们未来将会得到哪些利好呢？ 对，前一段呢，那个包括这个北京市教委的黄侃主任，还有河北省教育厅的这个联合的这个组织下，在我们学校举办了一个京津冀信息安全的一个产业联盟。这个联盟呢集合了40多个一线的这个大型的企业，还有100多所中高职的学校来加入到这个联盟。启动这个联盟的初衷，也就在教委领导的要求下，我们是做产教融合和校企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因为大家知道计算机技术是一个更新换代非常快的一个行业，就是可能两年的主流技术就会被这个新的技术来这个代替掉。所以在这个联盟成立呢，我们初衷还是要借助40多家国内一流的企业的这些先进的技术，把它的技术转化到学校去，让我们这一个100多所学校能共享前沿的这种信息化的技术，让学生能够接触这个一流的这个信息化技术的一个培养。 那么这么多企业加入了哈，那其实咱们在打通了专业和行业之间的一个壁垒，那么其实很多的这个企业就可以融入到咱们学校当中进行一个联合的一个培养了哈。那咱们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校企合作呢主要是也是跟这个国际这个比较主流的，你像我们的信息安全专业呢，跟360这个华为、神州、瑞星、阿里云都有一个深度的校企合作，把他们这些前沿的这个企业的项目能作为我们现场教学的一个这个真实的项目，让学生呢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就能够体现出以后工作的一些场景和实战的一些经验。 具体的一些培养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啊，具体培养就是我们都学的是工学磨合，就是工学结合，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也就是说，在专业教育阶段，我们还是注重学生的这个实践实操能力和解决重点的工程实践的问题的这个实践能力。 嗯，好，那么未来的一个就业情况是怎么样的？就业去向有哪些呢？ 就业呢，我们也是分段，就像刚才老保李主任说的，如果在高职阶段呢，学生如果觉得所学习的这个专业能够找到一个他认为非常好的这个就业渠道呢，可以在高职阶段就可以毕业参加工作。 嗯， 那所有的推荐的工作呢，是由北京信息职业决算就业办来进行负责推荐的。像刚才说的这个三个这个专业呢，其实都刚才我说的定位非常清晰，像软件技术就是软件开发工程师，进入的行业就是一线的这个软件开发的企业，包括不同的平台，比如说我们在安卓有安卓开发工程师，苹果平台有苹果开发工程师，包括微软的开发工程师。那信息安全呢，实际是网络工程师，大数据呢，现在随着技术的应用，也在这个认证中也可以有大数据工程技术工程师，这些都是在不同的计算机的企业里来进行非常清晰的这个工程师的定位的这个就业。 嗯，好，这个是咱们专业教育阶段哈， 嗯、 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职业规划的一个方向了，可以说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本科教育阶段，咱们对接的院校是哪一所？ 我们三个专业对接的都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嗯， 啊，都是在它的二级学院里的三个这个子专业， 嗯， 所以呢，所有学习这到我们学校学习贯通培养的学生，最终如果要升入到本科阶段，也是都是到北京信息科大学来进行就读的。 嗯，好，那么其实刚才国际交流层面哈，其实杜主任已经之前谈到了一些哈， 嗯、 那咱们还有什么需要进行补充的吗？ 在国际交流，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基础阶段，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务实，学生在那个阶段呢，确实英语它不可能有一个通过一年有一个多大的提升， 嗯、 所以还是在基础交流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语言共通的这个国家和地区呢，让他感受氛围。那如果学生以后在这个专科阶段经过五年的学习，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英语，因为我们持续在英语阶段做这个强化训练、 嗯、 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去这个美国的这个伊利诺伊大学，我们也跟他有合作，包括加拿大的合作，都是可以纯英语系的国家，他也可以申请去出国念本科，也可以，这些我们学院也提供这个国际合作的一些渠道， 嗯， 这样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需求。 嗯，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最后还剩两分多钟的时间哈，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如果咱们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打我们这个招办电话进行咨询哈。我们请三所学校的老师为我们公布一下这个咱们的联系方式哈。首先是刘校长和李主任这边，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咱们联系方式是什么？ 64941686, 64941630, 64941610, 64941605，另外还有两部移动电话，18010218856，18001318322，18001318322。同时呢，是我们劳职一对一的微信号，搜索添加后可以享受我们招办老师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也可以登录学院的网址，学院这个网站上呢会有相关的介绍和二维码，可以通过网上进一步了解我们的贯通项目。 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关主任您这边， 我们有两部咨询电话，也都比较好记，一个是89269999，另外一部是89269998。 啊，确实挺好记的。好，这个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杜主任您这边， 我们就两部这个招办的咨询电话，64353978。64374282，可以打电话进行具体的咨询。 嗯，好，也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谢谢。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贯通培养，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期了哈。为您邀请到的学校呢，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和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院。那么我们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五点半的时候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晴天，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好，那明天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